好，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变更追加后半段的部分。那今天委屈呢，大家呢稍微在这个比较这个拥挤的小教室呢，也好了，比较温馨一点哦。那今天大概就只有这一堂课啦，因为现在这个辅九在整修哦，所以我们后天礼拜四呢就搬回了豪华的大楼，然后今天大家呢来这个。 温习一下这个开大楼这个老旧的教室哦，各位呢法科呢很少排到这一栋，然后今天算是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哈。那这一栋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呢，厕所跟饮水机呢好像比较不好使用，在楼上。那各位呢这个等一下中场休息呢，这栋楼顺便去逛逛，然后没事呢到这个八楼的这个柜台呢。 可以呢，看看脸书呢，或者跟我们这个柜台的小姐聊聊天呢，也可以了哈，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好吧，来看一下这个二十页的第六款。那数字变更追加呢，七种例外的情形呢，我们上礼拜呢把前面五款呢看完之后呢，那来看一下第六款的中间确认之数。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所谓的中间确认之数呢，法条说呢，诉讼进行中啊。 针对某一项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有争执，而裁判应以该法律关系为依据者呢，可以以并请求呢确认其法律关系的判决。这个条文呢，我们再讲到253条，同一事件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相信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它的立法理由呢，在89年的时候呢，修正的时候就讲了基本的法律关系，还有呢法律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物呢。 本身是不同的诉讼标的，这个观念我们强调了N遍。在立法理由书里面呢，宣示出来的核心观念就是呢，针对诉讼标的这个名词的定义呢，请同学切记，基本的那个权利物法律关系本身，譬如说买卖关系、买卖契约本身，还有说呢所有权本身，这个叫做基本的权利物关系，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跟它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请求权或形成权。 譬如说啊，买卖契约买卖关系可以衍生出呢，348条的请求权、物质瑕疵359条的请求权，还有360条损害赔偿请求等等，那个衍生出来的具体请求权或者形成权呢，跟基本法律关系本身呢评价为不同的诉讼标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以第六款说呢，既然大家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说啊，如果你今天打的是一个形成或给付之诉，比如说呢，甲乙之间呢，本来打的是一个767条呢，所有物返还的一个诉讼，你的诉讼标的呢，既然是767这个请求权的话，可是呢。 给付之诉跟形成之诉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呢，这个衍生出来的请求权或衍生出来的形成权呢，背后都有一个呢基本的法律关系。那如果你们当事人之间针对那个基本的法律关系也有争议，比如说甲在告乙的这个767返还诉讼里面，被告乙呢反复不断的争执说甲并非 A 物的所有权人。 那甲呢被这个阿Q呢争执得很烦呢，他为了厘清自己是真实的所有权人，所以他就可以主张呢追加呢所谓中间确认之诉，就是第六款所谓的呢独立追加一个诉讼标的，这个诉讼标的叫 A 物所有权本身归属的这件事，独立成为诉讼标的呢追加一个确认的请求呢，请求说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那这就是典型的第六款呢特别设计中间确认之诉呢理由所在，希望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所以把性质上呢各自独立的两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允许当事人呢利用同一个程序呢一并追加加以主张。那很显然的第六款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啊，你的本案诉讼是一个给付之诉。 或者是一个形成之诉，那在这个给付或形成的诉讼进行当中呢，针对背后那个基本法律关系、基本权利物本身存有争执的话，独立以该权利物法律关系呢作为确认的一个对象。那同学简单的把这个第六款呢立法理由还有法条的一个白话文翻译呢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至于我们书上20页以下呢，有一些很琐碎的逐条事例啦。 跟你交代说为什么要承认中间确认之诉，还有呢中间确认之诉呢，跟后面下册所念到的。 一个叫什么中间判决呢？这个384条呢，385条呢相关的一个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异同点？那这个留到下册呢，你念完中间判决之后呢，回过头再来看一下跟20页所谓中间确认之诉的比较。那这些比较琐碎的一些的逐条释义的部分呢，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同学有兴趣的话呢，回家花个10分钟呢，自己稍微把这2页的内容呢简单的看一下。好，那么最后来看一下22页的第7款，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及诉讼终结。这个第7款呢，我们书上文字呢短短几句话交代，但是它在以前呢传统的考题呢却很常见，大概密集出现在呢85年之前了。85年之后呢，这个条文就瞬间冷下来了。不过因为以前曾经热门过一阵子呢，所以请同学呢稍微注意一下，什么叫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及诉讼的终结呢？同学直接注记在书本或者你的小六卡旁边。这个第7款呢，最常结合实例题出现的就是呢2个观念。都是概念比较，比较呢446条第1项，还有呢比较呢跟这个第5款呢相互的来做结合，什么意思呢？来，首先啊，第7款你看一下它的定义很抽象，什么叫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的终结呢？那么一般的一个判例呢，跟学说的定义是说啊，指呢不需要另行收集新的诉讼资料就可以直接加以裁判。好啊，当然你写考卷呢写这个文言文简明扼要就好了，它的定义就是呢不需要呢另行收集新诉讼资料，即得原用旧有诉讼程序的资料呢来加以裁判。所以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吼，如果呢你追加某一个东西呢，不需要呢额外另行收集新的诉讼资料，可以期待呢原用既有程序呢所获得的诉讼资料一并的来加以审判的话，那这时候立法者说，反正你加上那个新的东西呢，或者你变更那个新的东西，既然变更或追加后的那一个事件不需要呢太过花费呢审判的程序，就可以直接原用变更前追加前旧有的诉讼程序所取得的诉讼资料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话，那既然这么方便，我就干脆准你任意变更追加，因为反正变更了追加了你也不用额外花那个美国时间呢再进行调查程序，直接可以把原本旧有的诉讼案件的资料拿过来直接援用。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既然不会妨碍到法院的一个审理，也对当事人的这个程序权没有侵害的话，那解释上不妨呢归类为呢可以任意承认变更追加的情形。那么这是整个第7款呢白话文的定义跟它背后的一个立法理由。好，那看完之后呢，各位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第7款呢，如果你采的是邱连公老师他们的见解的话，同学简单补充一下，在邱老师的观念之下呢，他告诉你呢，第7款呢反而变成一个可有可无呢无意义的一个罪文。怎么说啊？这个将来同学看期刊论文呢，只要是看到邱老师的见解呢，他都会跟你说啊，其实255条后，在他的观念之下，上礼拜讲的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在他特殊的解释论针对第2款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针对这个条文呢，他才广义说扩张解释的情况之下，其实255条很多其他规定几乎都可以被第2款所涵盖。最典型的第3款啦、第7款啦，这些全部呢在概念上都可以被第2款涵盖。因为第2款依照邱老师的定义，他也告诉你，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指的是前后2个诉讼，也就是变更前追加前的旧诉讼跟变更后追加后的新诉讼之间主要争点共通，重要的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援用。啊，他针对第2款的定义就是如此，不就是跟你第7款的定义几乎100%完全一样，在整个概念法学的定义论上几乎是完全相互重叠的。所以依照邱老师的见解呢，他的文章上会告诉你说， 这个第七款哦，根本直接可以被第二款涵盖，两者在概念法学定义论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呢，额外增设第六款的规定。好，那么撇开邱老师的见解不谈了，因为会考到这个第七款的情形呢，大部分呢都是实务界老师在出的题目。那么你会发现呢，第七款的考题呢，考来考去千篇一律，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下册才会提到，你先对照一下跟二审程序相互比较。那这没什么大学问呢，各位只要条文的熟悉度有就好了。所以我们花一分钟，很快的，请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到二审程序呢，关于诉之变更追加的规定。那446条怎么讲呢？这边一个简单的观念就是呢，二审呢，高等法院，我们立法者也准你做诉之变更追加，所以你要诉之变更追加，一二审都可以做了，这叫共通点。啊，相异点在哪里呢？很无聊的一个考题，就是相异点就在于呢，如果你拖到二审才要诉之变更追加的话，得任意变更追加的事由变少了。这你看一下446第一项呢，一定看得懂啊。法条怎么讲呢？诉之变更追加到了二审呢，原则上要得到对方的同意，但是呢，如果你有255条第一项的2到6款者不在此限。各位眼睛只要睁大一对照，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教科书告诉你，二审得任意变更追加的事由加以限缩，排除了255条第七款的适用。你在一审要任意变更追加比较方便，总共255条呢，设计了1到7款呢，7种情形你都可以任意的变更追加。可是原告到了二审，能不能任意变更追加呢？还是可以啦，但是呢，事由变得比较少一点。你要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呢，446第一项告诉你呢，255条的第七款呢，不在准用的范围内。所以你到了二审，不可以主张说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的终结，不得主张以此为理由呢，要求任意的变更追加。这就是在概念上来讲，第一个万年考古题呢，比较一二审呢，任意变更追加事由的一个线索。好，那这个考点很快的法条对照完之后，紧接着来看第二个考点。来，第二个考点是各位将来去翻补习班历届考古题呢，千篇一律的考法。反正只要是考到第七款，各位发现题目没有例外，看久你自己都直接反射动作。一般教科书或者最高法院的见解呢，怎么解释第七款呢？第七款专门在补充第五款的不足。怎么说呢？诉之变更追加里面呢，第七款呢，我们专门用在当事人的变更追加。这个观念同学先厘清。其实法条的文例来讲，法条可没有说第七款呢专门限于当事人的变更追加，法条没有这样讲。而理论上呢，我们说啊，所谓的诉之变更追加呢，只要诉之三要素，当事人、诉讼标的或诉之声明呢，任何一个要素有变动都叫诉之变更，任何一个要素有增加都叫诉之追加。所以理论上来讲，第七款应该是涵盖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呢，反正这三个要素任何一个有变更追加都有适用，理论上是如此啦。法条也没有特别限缩在当事人，可是很奇怪的是，你去看所有的考题、学者的文章、最高法院的见解，大家好像呢不晓得什么原因后，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的呢，所举的第七款的例子全部都局限在当事人的变更跟追加上面，还没有其他例外的情形。所以久而久之呢，一般情况我们都说啊，第七款呢在学理实务跟考题上面呢，其实专门在处理所谓当事人的变更追加。虽然条文并没有这样讲，但是几十年沿用下来呢，好像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各位站在考试的观点，其实第七款的考题非常好辨别，只要你看到的是当事人的变更和追加的话， 清一色都是在考你第七款的一个情况。这个理由呢也不难理解了，因为可能传统的一到六款的情况之下呢，大部分都是针对诉讼标的诉之声明的变更追加加以规定。针对当事人的变更追加，除了第五款呢曾经昙花一现的规范过之外，好像还没有哪一个条文呢专门在处理这种情形。所以或许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国内的学界跟实务界很有默契的呢，干脆就把第七款呢用来专门评价当事人变更追加的情况。好，什么样的当事人变更追加呢？你来跟第五款相互比较。上礼拜四呢下课前讲过，第五款专门跟当事人这个要素呢有所关联，但是适用的范围比较狭隘，它只局限在当事人的追加，而且呢只限于呢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中呢当事人的追加。因此啊，如果在具体个案里面你看到的是当事人的变更，或者是不算合一确定的类型呢当事人的追加，凡是这两种情形显然就跟第五款无关。因为第五款依照文意解释，它所谓的当事人追加呢只局限在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需要追加的时候才能用得到第五款。所以你今天可能看到的考题，譬如说黑板上这个情形，等一下带你看国考题目怎么考你呢。甲本来告乙公司，告什么东西呢？返还借款100万。某甲他老兄说呢，公司呢有一个法人，乙公司呢曾经以公司法人的名义跟他借了100万，啊，现在钱不还，所以我就列公司为被告。可是告到一半，他觉得怪怪的，仔细把当初的借据拿出来看，嗯，跟我签借据的呢，好像不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反而是呢公司的董事长个人的名义签的。整个借据呢看来看去呢好像都没有表明公司的名义，好像都是用董事长个人的名义来跟我签的。我觉得我好像告错人嘞，这个呢债务人的主体呢应该是董事长个人，好像不是公司。所以题目问你了，甲呢能不能在诉讼进行中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好像告错被告了，应该是董事长个人跟我借的钱，不是公司法人的名义跟我借的，所以我现在要变更被告，把被告呢从乙呢变成 A 董事长个人。题目就问你的第一小题占10分，请问你这个变更是否允许。那各位你看题目看久了，稍微有 sense 一下，凡是涉及到什么当事人变更追加的，尤其是这种呢根本不是呢合一确定诉讼，也不是追加的问题，而是当事人变更的情形呢，最典型的就是在考你第七款。那这种情形下，教科书说呢第七款专门在处理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你把呢当事人从法人变更为自然人，或自然人变更为法人，而这个法人跟自然人之间又存在所谓法定代理关系的时候，这是最典型的第七款的情况。为什么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跟教科书说啊，本来被告是乙公司，然后呢请问你，本来被告是乙公司的情况之下，实际呢代表代理乙公司出庭应讯的一定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董事长。所以先前你在告公司这个诉讼中呢，其实呢从头到尾实际参与诉讼的就是 A 董事长。那你现在把被告变更为 A 董事长个人呢，学者跟判例的见解说，变更后的当事人跟变更前的旧当事人之间呢，我们就是最典型的对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保障并没有重大妨碍，而且也可以期待呢重要的诉讼资料相互援用。怎么说啊？各位翻成白话很好懂了。我先前在告公司的时候呢，谁是实际出庭应讯的？就是法代董事长实际代表 A 出庭应讯。所以在变更前的旧有的诉讼程序中， A 呢本身就实际出庭应讯呢，那么呢你现在呢只不过呢把被告 变更为 A 个人，那学者就说了，这时候变更后的新诉跟变更前的旧诉讼之间，对于呢前后两个当事人而言，程序保障并没有重大侵害，因为在前案程序 A 也实际参与受程序保障，现在后案程序变更他个人为被告，那么他因为先前实际参与过乙公司的诉讼，所以在变更前的前案程序当中呢，所获得的诉讼资料他本身也受有充分的程序保障，因为前案程序就是他老兄代表乙公司应讯的，所以呢变更成他个人为被告之后呢，对 A 来讲呢，他在前案的程序保障并没有重大侵害，不仅如此，而且都是同一笔借款的返还诉讼，所以呢不论是变更前的公司为被告或者变更后的董事长个人为被告，都可以期待呢重要的诉讼资料相互援用，可以直接拿前案调查所得的诉讼资料作为后诉讼裁判的基础，那这不就是最典型的符合第七款所谓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及诉讼的终结。那么这句话呢，白话文的概念再次强调，你就借用这个案例来思考了，什么叫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偏重的解释面是，对于这个变更追加后的新当事人 A 呢，程序保障不会过度侵害，就像黑板这个例子，那后面那句话即诉讼的终结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呢重要的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援用，所以回答这种考题呢，所有补习班的解答几乎千篇一律，有一个公式就是呢，我们的考卷上点出来的重点就是变更追加后的新当事人呢，跟变更追加前的旧当事人的诉讼程序间，对他的程序保障不至于有重大侵害，而且呢，重要的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援用，这两个观念答题的核心概念呢，各位在考卷上记得把它点上去，那整个题目的推论跟作答呢会比较完整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解释的第七款呢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个第七款呢看完之后呢，整个255条第一项呢，这七种呢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呢，我们就把这个逐条示意的重点呢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至于第六个大标题呢是在讲256条，这个非常简单，同学自己看就好了，来你把256条念一遍就知道了。256条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呢所谓训示注意的规定啊，法条说呢，如果你不变更诉讼标的，只是单纯的补充或更正事实上法律上的陈述者，非为诉之变更追加。很简单，为什么叫训示规定呢？这个条的白话文翻译就是啊，虽然法条只有讲不变更诉讼标的，但你注记在条文旁边了、啊，现在学界的见解认为这个条文呢不以此为限，凡是不变更诉之三要素，诉之三要素都没有变动到，只是单纯的补充或更正一些陈述的话，当然跟诉之变更追加毫无关系。那书上就详细跟你举例说明，什么叫不变更诉之三要素，单纯补充或更正事实上的陈述呢？譬如说你本来告767所务返还请求权，要求对方返还 A 这块土地，那 A 这块土地呢，或者 A 这栋房屋你不小心地址写错了，房屋正确的门牌搞不好是罗斯福路1段100号，你不小心写成罗斯福路2段100号，一段呢写成2段，不小心写错了，你赶快具状跟法院更正说，哎，那个标的物的门牌错误，这个跟诉之变更追加无关，因为你诉之三要素完全没有动到，只是单纯的去更正一些事实上的一个陈述。好，那叫做单纯的更正或补充事实上的陈述。那什么叫更正或补充法律上的一个陈述呢？你看一下书上23页第四点，所谓更正补充法律上陈述，譬如说你本来要求侵权行为损害100万，那这100万元呢你没有去变动它，你后来只是具状补充说这100万包含所受损害跟所失利益，多加这个补充的陈述，但是声明的金额100万都没有变，诉之三要素完全没有变动到，只是单纯针对一些法律意见呢加以补充，那这个当然也跟诉之变更追加无关，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同学把256条呢稍微的看一下就 OK 了。 好，那么呢，紧接着看一下第七个标题。第七个标题呢，是数字变更追加章节里面最后的一个重点了。这个标题看完之后呢，我们等一下会带你看一个典型的国家考试题目。84年司法官呢，把这些观念呢做一个总结。来，第七个标题是在跟你谈呢，89年修正后的258条的规定。这个条文呢，在现在的国家考试呢，附小六法给你之后呢，大概二试的这个实例题跟申论题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呢，你有条文可以直接抄，但是哦，以后变成选择题的几率比较高。选择题就是考你背法条嘛，有时候呢，题目给你写一长串呢，来考你的法条的熟悉度，背得够不够熟。你要条文够熟呢，你才有办法在选项加以判断。所以这个258号现在真的不太可能呢再考你实例题了，因为反正法条附在旁边，但是你还是得记熟它，因为选择题呢很可能出现。来啊，这个89年修正后的条文呢在讲什么呢？你先把法条看一遍。258条第一项说，法院因为255条的规定呢，而准许数之变更或追加，或以数非为变更或追加之裁判，不得声明不服。好，先念第一项，念完就好，很抽象。然后你对照书上的23页到25页，书上花了不少篇幅呢，来跟你做说明。不要急着看这个文字，你先厘清这个法条的考点争点在哪里，你才晓得89年为什么做了大幅的修正。这个法条呢，89年修法的变动幅度非常的大，等于完全扬弃旧法的内容呢，全新加以规范。这里的小六法如果新旧条文对照的话呢，对照一下你就知道，旧法时代的258跟你现在新法看到的258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等于是彻底的废弃掉旧法的制度，重新改采一套新的标准。好，那问题的起源在哪里呢？来，很简单，这个条文是在规定说啊，有人去做变更追加，原告去申请变更追加，请问你了，站在法官的立场，有人具状上来说他要数字变更追加，原告把他的状纸呈上来请求要变更追加，你是法官的话，你只有两种的可能性，一个是准，一个是驳嘛，不会有第三种情形了。那258条就是在处理说，当你站在法官的立场呢，面对这种申请案件的时候，你给他准许的裁定也好，驳回的裁定也好呢，针对这个准驳的处分，当事人有无救济的管道。所以你对照回我们书上的24页，分点分项怎么分呢？分别针对有人申请数字变更，或者有人申请数字追加，然后法院呢分别为准驳的裁判时呢，那么当事人有无救济的途径？那文字你都不用抄，书上都有，你对回黑板上简单的跟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就按照呢书上的内容呢，反正当事人申请数字变更，法院不外乎两种可能啊，一个是呢做准许的裁定，准你变更了啊，第二个当然是不准变更，不准你的申请，当然就做驳回的裁定。好，那请问同学，在这两种准驳的裁定之下，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那当事人针对这个裁定有没有救济的机会？原告申请数字变更，如果你把它驳回了，原告一定跳脚，所以我们讨论原告有没有了救济的机会。同样的，如果原告申请变更你准许的话，那现在一定是被告会跳脚，被告针对你这个准许变更的裁定得否抗告，得否声明不服，这就是258要处理的。不管你下的是准驳的裁定，那么受不利裁定的当事人呢，有无救济声明不服的机会。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新法的游戏规则反而简单。来，你对照258第一项再念一遍，你就知道条文规定的内容了。258第一项怎么讲？法院因255条第一项但书而准许为数之变更追加者呢， 不得声明不符。很显然的，如果是准许的裁定，258第一项白纸黑字的写的再清楚不过，准诉之变更的裁定不得声明不符。好，那么再往右边对照，今天有可能原告申请的是诉之追加啊，同样的逻辑啦，原告申请诉之追加，法院审理后不外乎就是准或驳嘛。好啊，针对这些准驳的裁定呢，受不利处分的当事人有无救济机会？如果是准许的裁定，一样不得声明不服，完全没有任何救济的管道，法院说了就算。这是呢258条的第一项，文意上非常清楚的告诉你说，如果是因为255条第一项但书而准许诉之变更或追加者呢，不得声明不服吗？看得懂中文字就知道。好了，那考出来呢，如果是选择题，你只要条文有背，他那个选项会给你玩排列组合游戏，怎么准许诉之变更追加的裁定得否声明不符等等呢，你条文要背熟你才知道哦。反正准的裁定呢，依照258第一项的文意解释，反正只要是准许的裁定，通通不得声明不符，不得救济。选择题当然只要背答案就好，但如果考的是实例题、申论题的话，麻烦你多写两句话，写什么呢？立法理由了，因为申论题你总不好把条文抄一遍，这样答题太过薄弱。所以呢，书上呢，我们的24页就告诉你呢，把立法理由加进去，这个题目写起来感觉比较有料、有学问。89年呢，258条修正的时候，为什么准许的裁定通通不得声明不符呢？你只要把立法理由的关键写上去，叫做呢，诉讼程序的安定，单纯基于呢程序安定性的考量，避免呢所谓呢审理的一个重复。那什么叫程序安定？避免所谓呢诉讼资源的浪费、审理的重复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来，同学对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很好懂。立法理由所举的例子呢，譬如说啦，甲本来告乙告什么呢？767。哎，他老兄的诉讼标的本来告的是767这个请求权，告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告错了，马上举手跟法官讲：“哎，法官啊，我想要换一个，变更也好啦，追加也好，我要换一个标的或者加一个标的，加哪一个标的呢？要加179。”我要增加这个新的标的，或我要换呢179这个标的呢来加以审理。这时候只要你有变更或追加的请求，法院一旦准许之后，你想想看，一旦准许之后法律的效果是什么呢？来，一旦准数字变更以后呢，变成呢原本的767不见了，要变更成179加以审理。那如果是数字追加准了之后，就是呢179呢加入程序并审理，不管是变更准也好，追加准也好，法律效果都是呢法院现在必须就新的这个标的，也就是变更后或追加后新的标的179加以审理。这是不管你变更或追加也好，共通的法律效果就是，反正现在本案一审呢要针对这个179的标的加以审理。好，所以立法者就说啊，法官都准了的情况下，代表一审法院已经实际支出劳费在审179这个标的了，所以如果针对这个准许变更追加的裁定还让你当事人，也就是相对人，已可以抗告声明不符的话，万一他老兄抗告到高等法院，高院还真的认为说不得变更追加，高院还废弃了一审呢准予变更或追加的裁定， 废弃完之后变成呢变更追加不合法，不合法的前提之下变成说呢，现在这个179的变更追加不合法呢，法院要回过头呢审767。那如此一来，先前一审已经支出很多的劳费在审这个新的标的179啊，只因为呢抗告声明不服到高等法院之后，高院万一废弃原本的准许裁定，废弃一审的准许裁定，其结果变成呢追加或变更的179不合法，变成一审不能针对179审理，只能回过头去审旧的767。那如此一来，先前一审程序搞不好为了179已经支出相当多的时间劳费在审理，审到一半突然高院呢打回票说，哎，这个变更追加不合法，你们一审不用继续对179审理，回过头去审原本的767。如此一来叫做程序不安定，而且可能产生浪费司法资源呢，那么重复审理的一个现象。所以为了呢避免程序的不安定跟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干脆在89年258第一项就说，只要一审是准你变更追加，就算这个准的裁定有问题了，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有问题，不准你当事人声明不服来加以救济，为的就是维持所谓程序安定，避免司法资源的一个浪费。好，那么这是呢258条第一项理由。那紧接着呢，学者期刊上强调的重点来了，法条只有规定准，258第一项法条呢文艺解释写得清清楚楚，法院准许为变更或追加的裁定时呢才叫不得声明不服。那现在呢万一是第二种情况驳回怎么办？申请有准就会有驳嘛，万一原告申请变更追加被法院打回票，法院不准他变更追加，啊，那个不准驳回的裁定得否救济呢？显然就不是第一项处理的，所以你要看第二项。来，258第二项专门在处理驳回的裁定。来，第二项怎么讲呢？因为不具备诉之追加的要件而驳回其追加裁定。哦，驳回是写在第二项，但是眼睛尖的同学就发现考点在哪里呢？第二项跟第一项麻烦你仔细对照，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二项只有针对诉之追加被驳回时有规定，哎，啊，诉之变更被驳回时不在第二项规定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二项怎么讲。你是申请诉之追加，但是法院认为你不具备诉之追加的要件，驳回你诉之追加的申请的裁定确定者呢，原告得于该裁定确定后的10天内申请法院就该追加之诉为审判。好了，啊，这在讲什么呢？来，驳回的裁定呢规定在258第二项，法律效果叫做得声明不服。那很多同学下课经常来问说，哎，老师看不出来呢，第二项哪里看得出来说得声明不服嘞？法条呢没有讲得声明不服，为什么每一本教科书跟补习班的用书都说呢驳回追加的裁定可以声明不服可以救济呢？这是学说跟立法理由呢所采的一个见解，法律的解释论上很迂回啦，只能说它的立法文字不是很好。比较好的立法应该是第二项直接讲说呢，不具备诉之追加的要件而驳回其裁定者，当事人得声明不服。法条这样写就最简单，大家都看得懂了。偏偏他用一个比较糟糕比较迂回的立法方式，用什么立法方式呢？你仔细看文字，驳回其追加之裁定确定者，要命的就是有确定者三个字，这真的是呢像陈建兰老师在他教科书就批评说很奇怪的立法论。你应该法条文字直接就写说准当事人声明不服，那大家都看得懂，偏偏你不这样写，你迂回的用呢驳回追加之裁定确定者，确定者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那么国内学者就说，法条会提到说某某裁定确定者呢，反面解释当然就是代表说 这个裁定呢可以抗告，可以呢声明不服，所以很迂回的用什么反面解释，倒也不无几分道理了。他们说呢，如果这个裁定不得声明不服的话呢，那么法条用语不会说等该裁定确定时，然后才怎么样怎么样。从文字的叙述上，既然它的描述方法是要等到该裁定确定时才会产生一定的效果的话，那么显然呢，立法者是认为该裁定可以救济，因为如果是不得救济的裁定的话，法条文字用语上不用迂回的说呢，啊，等某某裁定确定时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文字的表达上面呢，如果法条用语是说啊，这个追加之裁定确定者呢，有确定者三个字，那我们认为呢，概念法学的解释论上，反面推论回去就是，哦，一定是该裁定可以声明不服，可以救济，救济完了才有等他确定与否的一个问题吧。所以用这个很无聊、很迂回的解释，得到的结论就是呢，驳回追加的裁定呢，是可以救济、可以声明不服的。这是呢258条第二项的反面解释。那问题还没有结束，这个第二项后面还有一个考点，也是考实例题的时候同学要切记的。什么考点呢？第二项后半段，不得追加、驳回追加的裁定确定后，原告可以在该裁定确定后的10天内申请就该追加之诉为审判。这个等一下84年司法官呢考过。后半段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一个很迂回呢法条文字规定的呢不是很好懂的地方了。它后半段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诉之追加不合法被驳回。所有教科书都特别强调重点，你的诉之追加不合法被驳回，法律上的概念只是代表说追加后的新诉不适宜呢合并本案程序一并审理。哎，什么意思啊？各位就看这个黑板上的实例题呢，很快点就可以了解这个后半段的条文文绉绉在讲什么了。假设一个题目长这样，甲本来告以767返还 A 物，这叫原本的本案诉讼，诉讼标的是767。后来官司打到一半，这个甲说呢，报告法官，我要诉之追加，追加另一个诉讼标的，追加什么东西呢？好，这个甲的莫名其妙说呢，哎，既然告都告了吼，那我干脆追加一个标的，追加说返还借款100万，标准的数字追加嘛，在原本的诉讼之外，额外增加一个新的事件、新的诉讼标的，追加请求返还借款100万。那各位，你是法官，你一定把这个数字追加打回票，理由何在呢？你干嘛把一个风马牛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标的硬是塞在同一个程序？乙到底有没有无权占有 A 物，跟乙到底有没有欠100万借款，拜托吼，这是两回事呢，完全不相干，毫不相干，没有任何牵连关系的两个标的，你要任意追加，回头去看根本完全不符合二物条的规定。既非所谓被告同意，又非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更不是所谓声明的扩张，更和情势变更无关，也不是第五款的合一确定，更不是第六款的中间确认之诉，更不是第七款的不胜妨碍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终结。因为这个借款的基础事实跟767事实完全不一样，后诉讼跟前诉讼完全没有什么主要争点共通，诉讼资料相互沿用，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你去追加这个一定被法院打枪，法院一定呢驳回你追加的申请，因为你追加后的诉讼完全不符合255条第一项的1到7款，想找一款来准你追加都找不到，所以你这个追加的请求一定会被驳回。好，被驳回之后呢，重点来了，那么258条第二项呢，国内学者特别强调，不具备诉之追加的要件而被裁定驳回者，你考卷上写的关键字就是法律上只是代表 该追加的诉讼不符合二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但不符合二五条第一项一到七款的规定，它本质上仍不失为一个独立的起诉，它本质上仍然不丧失说呢，甲对乙独立提起返还借款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只不过这个独立的返还借款诉讼刚好跟你本案的七六七之间不具有二五五条得变更追加的事由而已，但是你不具有二五五条第一项这七种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事由呢，法律的意义也只不过代表说你不能合并在同一个程序一起追加审理，但是它的本质上既然不失为一个独立的起诉，只要它具备一般独立起诉的要件的话，你仍然应该另行分案重新审理。所以第二项后半段怎么讲呢？如果你只是不具备呢诉之追加要件被驳回的话，法条说啊，原告可以在驳回的裁定确定后的十天内申请法院就该追加的诉讼为审判。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那个追加的诉讼返还借款的诉讼仍不失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它只是不能够不方便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审理而已啦，啊，只是不方便合并在一个程序审理，你就另行分案，按照一般的分案程序呢，独立分一个案件，抽签由法官呢从头加以审理，不能够直接把这个追加的诉讼程序不合法驳回，不行哦，因为诉之追加不合法，不代表这个追加的诉讼呢程序不合法要驳回。顶多只是代表不能合并在本案诉讼审理，但是你还是可以另行分案，依照一般独立的诉讼程序呢重新分案加以审理，所以选择题就考过追加之诉不合法，法院应该把这个追加之诉以程序不合法驳回，这选项是错的。追加不合法的效果不是呢程序不合法驳回，而是呢十天内原告如果有继续审判的意思的话，可以请求法院另行分案，改成另外一个独立的案件程序呢分案重新加以审理，绝对不是直接把它程序不合法驳回。这个观念呢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二五八条第二项整个完整的条文规范的重点所在。好，那看完之后想也知道剩下最后一个小问题了。全部呢这四种排列组合唯一没有被规定到的就是啊，万一原告申请变更被法院打枪，法院驳回你变更的申请呢，帮你呢裁定驳回的话，针对这个驳回的裁定呢，原告可不可以声明不服？那很显然的，二五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完全都没有规定到这个部分，那就是典型的呢，所谓呢立法的一个疏漏。那么立法的疏漏呢，各位看一下书上的24页，24页呢，诉之变更呢，第二种情形呢，书上是直接写说驳回的情形叫准许声明不服，这是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个解释是实务的见解，实务的见解非常简单，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并没有说不得声明不服，所以当然代表可以声明不服。因此各位书上24页呢，诉之变更阿拉伯数字第二点认为驳回变更的裁定准声明不服，这是单纯的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没有禁止你不得声明不服，所以理所当然就是准你声明不服。但是你注记一下，有些学者教科书有不同的意见，稍微注记在书本旁边。有另外一派的学者认为呢，驳回的一个裁定啊，这个立法漏洞你怎么讲其实都对，书上的意见呢是文意解释，法条没有限制说不得声明不服，所以理所当然的可以声明不服，这是一派的讲法。但是呢，你有时候翻别的教科书有第二派的讲法，不得声明不服。为什么不得声明不服不得救济呢？解释论切入的重点就是从呢立法理由切入， 从258条第一项的立法理由切入了，本于同一个立法理由解释上应该评价为不得声明不符。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吼258第一项你对照一下，准许变更的裁定为什么不得救济呢？立法理由叫程序安定，为了避免说让你救济的结果呢整个程序处在悬而未决不安定的情况，所以基于同一个理由呢驳回的裁定应该也要解为不得救济才对。为什么呢？你对照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就知道了。今天假如说甲告乙呢，本来诉讼标的告的是767，后来呢诉讼进行中说要变更为179，官司打到一半，诉讼标的说想要改变更成179了，这个申请变更的行为如果被驳回的话，各位啊，被驳回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法院不准变更，不准变更代表法院继续再审767。好，那既然如此，代表原一审法院现在专门再审767，没有再审179，因为你申请变更为179这个行为被打回票，被驳回了啊。被驳回当然代表一审就只审767，不审179。好啊，不审179，假如我针对驳回的裁定还准你抗告救济到高等法院，那万一高院呢改变见解，认为一审驳回裁定不恰当，废弃原本的裁定改认为变更合法的话，那其结果不是一样造成程序的不安定，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可能一审呢已经花很多时间专心在审767，因为一审认为变更不合法，所以他不会去审179，他专心在审原本变更前的767啊。审到一半都快辩论终结要结案了，高院突然大逆转，废弃原本一审驳回裁定，改认为诉之变更合法啊，改认为诉之变更合法，不就猪羊变色，变成你一审呢不能审767，要重新去审变更后的179，其结果一样会造成所谓一审程序的不安定跟司法资源浪费。所以本于同一个理由呢，第二派的见解蛮有道理的，他说虽然是立法漏洞，但是基于相同的立法理由呢，不论准驳的裁定都应该解为不准当事人声明不符呢会比较好一点。这就是一个法律问题的解释，真的是见仁见智后，不同的角度切入呢就会形成不同的答案。那真的考出来你把真点点一下，两说并成呢，最后结论要裁哪一说呢，见仁见智了，你只要自己能够言之成理就好了。好，那么这是258条我们书上24页25页呢相关这些文字的说明，针对呢数字变更追加，法院呢分别为准驳裁定时呢到底准不准当事人声明不符的一个讨论。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收尾的阶段你看一下84年司法官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当年邱连公老师出的，算是结合所谓学说理论跟实务的一个见解呢所设计的一个蛮有鉴别度的考题啊。那你看题目怎么考的，利用我们擦黑板的时间呢，同学简单把这个题目呢稍微的了解一下。 好，各位看一下84年司法官当年这个题目邱老师怎么出的。案例事实很简单，甲呢本来是列一个 K 商行为被告，那么乙呢是这个商行的法代，要求这个 K 商行呢返还 A 屋给甲。原本呢他是告 K 为被告，他是列一个法人团体或非法人团体为被告，反正重点就是哦，你原本的那个被告不是自然人了，是一个法人团体或非法人团体，那这个团体呢是以乙呢来当做法代，所以原本的被告是列非自然人为被告，列一个法人团体或非法人团体为被告。好啊，告到一半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刚刚举过的例子，告到一半千篇阅考法是原告自己觉得毛毛的，好像告错。为什么好像告错呢？他越想越不对，觉得说当初出面来租房子的好像是呢以呢个人的名义呢来租的，好像不是以 K 商行这个团体来承租的，所以自己呢心里毛毛的，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因此呢怎么样呢，他就买保险，于是甲向法院追加声明。你把追加两个字圈起来，原告做一个诉之追加，追加什么东西呢？如第一个请求无理由时，则请求判决以个人要返还 A 屋给甲。答案出来了，他买的保险就是呢坚持先命 K 商行返还房屋，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说当初是 K 商行作为承租人啊，可是呢预料到自己将来可能败诉，所以买一个保险是如果法院认为出租和承租的不是 K 商行的话，而是乙个人的话，那么请求乙个人呢返还 A 屋给甲。所以追加列了第二个被告乙呢来做一个候补预备的，请求法院说第一被告的诉讼败诉的时候呢，要求第二被告追加的新的被告乙个人呢来负返还 A 屋的责任。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请问你下面三个问号。第二个声明请求的追加，当事人的追加，追加以为被告，可否准许？法院应如何处理之？好，第一个问号占的分数最重了，可否准许呢？各位解答刚好在隔壁26页，你把它遮起来不要看，反正呢一个字都不用抄，脑袋动一下，你训练一下你自己抓针点的动作。第一个问号，追加乙是否合法，涉及到两个考点，哪两个考点呢？第一个考点就是如果追加合法的话，追加的依据叫第七款。这个呢训练你多看几个题目，你将来自己法感稍微注意一下，反正只要涉及到当事人的变更追加，那这种当事人的变更追加又不是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的话，那清一色都是塞到第七款里面。所以呢当年邱老师这个题目答案是肯定说了可以追加以为被告，可以追加第一个理由就是呢刚好是第七款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终结，因为对追加后的新被告乙来讲程序保障是周延的，因为先前旧的诉讼白色粉笔那个诉讼里面告 K 商行这个诉讼里面乙就是 K 商行的法代，乙从头到尾就是代表 K 商行的实际应讯啊，现在追加你为被告，反正你在前案你是实际应讯之人嘛，后诉讼追加你为被告，你前后两个诉讼都有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标准的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再来也不会妨碍到诉讼终结，因为呢前后两个诉讼都是同一个 A 屋返还的纠纷，可以期待主要争点共通，重要诉讼资料相互沿用，所以就算追加以为第二被告，后面诉讼审理所依循的争点诉讼资料仍然跟前案大致重叠，可以期待相互沿用，所以是标准的第七款的情况，所以追加以为被告是合法的。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第七款作为呢追加合法的依据，你还要写第二个争点，这种的追加性质上就叫做主观的预备合并。 涉及到我们上礼拜四讲到的一些理论的变形了。这个理论的变形呢，忘记的同学呢，你往前翻到客观合并的章节里面。来，这个客观合并呢，主观的预备合并在9-13页。所以这个题目当年考出来，你要答得完整不简单。大部分同学只写到第一个争点，忘了邱老师还考你第二个争点，因为你这个追加被告如果合法的话，就是典型的排列被告的审理先后顺位，先要求法院审第一个被告，第一个被告呢无理由败诉，才要求法院针对第二个被告加以审理。刚好就是一个期刊论文型的考题，学理上构成所谓主观的预备合并，忘记了自己翻一下9-13页。所以第一个问号，你要分别把这两个争点点出来，答题才算完整。好，第二个问号则是标准的期刊论文的考法了。当年84年司法官是最典型的，诉讼法研讨会刚开完，马上就考你这个研讨会呢纯学理的概念。第二号考你的啊，法院要如何处理呢？这个麻烦各位注记一下，主观预备合并呢，法院要如何审理啊？这个东西呢，法条呢没有讲，没有讲的情况之下呢，很抱歉啊，不是9-13页，这个主观预备合并呢，应该是再往后翻哦，在这个呢9-20页才对。所以你往前翻，翻到这个9-20页以下，如果你承认主观预备合并的话，审理的原则呢，在各位书上的9-25页到26页，这个完全是期刊论文型的考题了。书上呢9-25、26写得很清楚，把邱老师的见解整理起来，同学回家自己看，课堂上只花5秒钟讲结论。邱老师呢跟目前学界的通说认为，如果你承认主观预备合并的话，主观预备合并的审理方式就是一句话，类推适用56条各款，类推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假如你承认主观预备合并，承认 K 是第一被告，乙是第二被告，你承认这种呢主观预备合并排列被告的审理先后顺位，假如你承认这个类型的话，那这两个被告 K 跟乙之间，我们就拟制他，假设他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人，所以他们两个被告的行为呢，类推适用56条各款。类推适用的结果，同学就自己呢弹性发挥。我题目可以怎么考呢？万一法院判甲对 K、甲对乙呢，两个诉讼呢均败诉了。如果是判原告均败诉，那么原告呢，甲如果只有对 K 提起上诉的话，那么效力如何？那你类推适用了56条各款的结果呢，类推适用第二款，甲对 K 上诉视为甲对 K 跟乙的一起上诉。同样的，我题目可以考你，审理中呢两个被告呢一个人有认诺的行为，效力如何呢？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的规定，认诺是不利的行为，视为全体被告呢都没有认诺。再来呢，也可以这样问你，两个被告呢审理中，乙呢这个自然人呢死亡了，请问你对这个诉讼有何影响？类推适用56条第三款呢，两个被告先后位的诉讼均发生，当然停止了效力。反正你就自由发挥了，类推适用56条各款，就是把乙跟 K 呢视为你视为有合一确定的情况，然后他们之间行为的准则完全回归56条各款的规定，这请同学自己的灵活的加以运用。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二个问号的部分呢，法院应如何处理？你把我们书上9-25页、26页呢这些期刊论文的整理呢，稍微的描述一下就可以了。好，那第三个问号更简单，法院如果认为甲的追加不合法，当事人的追加不合法时，可否驳回他的诉讼？第三个问号，当年考的时候你要写学说见解，现在旧题新解，直接抄258第二项反而简单，因为呢84年的背景之下呢，258还没有修正，但是呢 如果以89年修正后258的规定的话呢，旧题新解第三个问号呢两句话就结束了，你直接把258第二项抄一遍。当事人这个诉之追加不合法时，可否驳回其诉？当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关键字点上去，诉之追加不合法，只是认为追加后的新诉不适合合并本案诉讼一并审理，如此而已。但追加之诉仍不失为一个独立的起诉，应该另行分案，依照一般诉讼的程序加以审理。你把258条第二项后半段照抄一遍，再把立法理由呢简单的描述一下就好了。这是呢第三个问号的部分呢，现在旧题新解之下呢解答了您的内容。好，那我们借这个题目呢，把诉之变更追加呢这一些细部的概念呢跟同学全部说明到这里。那最后呢，你再往后翻来看一下28页第八个标题。第八个标题，其实我们礼拜四在讲诉之撤回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今天借这个机会再复习一下。它的标题叫诉之变更或追加的效力。好，那这个标题呢，各位呢只要呢看一下呢我们黑板上的说明呢就可以了，文字的部分呢是供你回去复习，只有观念懂的话，这两页的文字你连看都不用看，自己都推得出来的。来，他最后来跟你谈呢，我的变更追加一旦合法之后，合法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来，先看诉之追加合法。追加合法最简单，什么叫追加合法？譬如说本来诉讼标的告767，我现在告到一半跟法官讲我要增加一个新的，我要追加179做标的，那假设题目说追加合法，那这个吼也不用看文字，自己脑袋转一下答案就写出来了。追加合法的效果就是追加后的新诉讼跟追加前的旧诉讼同时合并在一个程序呢加以审理，就这句话呢答案就揭晓了。逻辑上当然的道理，追加合法呢法律效果就是呢追加前追加后两个诉讼呢同时合法并存，合并在一个程序内由法院同时加以审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呢多做琢磨。再来要特别提醒你的是，万一诉之变更合法怎么办呢？稍微的复杂一点，诉之变更一旦合法，本来告767，现在变更为179。好，那各位看一下书上花比较长的篇幅在讲什么呢？就要你记一个口诀，一个结论。这个法律效果法条没有写，完全是判例跟学说创设出来的，所以请你额外花一点时间背一下。诉之变更合法，我们一句话叫变更前的旧诉讼事件视为撤回起诉。绿色粉笔这个结论法条你看不到，要花时间背我们书上的判例跟这个学说见解，所以你要额外呢把这个效果呢注记在法条旁边了。这个口诀也不难背，就这么一句话，诉之变更合法的效果就是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为审理，很合理啊，767都变更成179，变更为合法，法院当然专就变更后的179变更后的诉讼加以审理。再来啊，变更前的旧诉讼怎么办呢？变更前的旧诉讼视为撤回起诉，你要背的就是绿色粉笔这句话，既然视为撤回起诉，后面所有的解释论完全回归到上礼拜四我们讲的诉之撤回的效力。所以请同学自己灵活运用，如果这个题目是这样考， 甲是在一审为诉之变更合法的话，那么七六七视为在一审判决前撤回起诉，它的效果就是上礼拜四我们讲的二六三条的第一项，你在本案终局判决前撤回起诉，法律效果是呢，原本七六七的诉讼系数消灭，法院无庸为驳回的裁定，可是将来还是可以针对同一事件七六七另行起诉。相反的，如果题目改成这样，甲是在二审才把七六七变更为一七九，那你把记忆呢笔记呢翻回到上礼拜四所讲的二审才做诉之撤回，法律效果就是二六三的第二项，那叫什么呢？七六七这个诉讼呢一样啦，诉讼系数消灭，法院无庸为呢驳回的裁判，但是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所以甲将来不能再针对七六七呢另行起诉了。那么原本一审呢针对七六七存在的判决呢当然失效，自然而然烟消云散，高院也无庸呢废弃一审呢有关七六七的裁判，反正它的效果你就完全回到你上礼拜四的笔记二六三条第二项呢诉之撤回的效力，原封不动照抄一遍就对了。这是呢最后第八个标题呢，诉之变更一旦合法之后呢，法律上的效果呢，二十八页所提到的旧有的诉讼变更前的七六七这个诉讼事件视为撤回起诉，那既然视为撤回起诉，法律效果完全回归两百六十三条的相关解释，这上礼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介绍，今天不再重复。好，那么以上呢整个呢诉之变更追加的章节呢所涉及到的相关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这三个小单元全部都介绍完了，那么紧接着第一册要进入尾声了。我们这本书的上册呢，剩下最后一个重要的单元，同学往后翻，第七章证据的单元。那证据这个单元呢，在民事诉讼法也好，刑事诉讼法也好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章节了。在刑诉的重要性呢，好像比较高一点了。刑事诉讼法呢谈到证据的单元呢，为了强调保护人权起见哦，所以刑事诉讼法上呢有很多关于证据的理论，譬如说什么毒素果实理论啊，还有呢欠缺证据能力的情形等等，违法采证的效力等等，这是呢刑事诉讼法上对证据章节很多琢磨。那民事诉讼法也是一样，只不过琢磨的重点不太一样。民事诉讼程序呢，证据这个单元呢能考的点也很多，因为证据是认定事实的根本嘛，不管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一样，法院要做胜败诉有罪无罪的认定都要凭证据，所以证据呢在民刑事诉讼都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请你呢看一下我们的重点提要的部分。民事诉讼法上证据的单元呢非常的琐碎，教科书跟法条的编排分成六个单元，第一节呢叫做呢总论，一直到第六节证据保全，所以民事诉讼呢关于证据这个章节分成六个小单元，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后天礼拜四要花一堂课讲的第三节举证责任。整个证据章节后，将来如果你真的很忙没有时间的话，这六个单元呢你第三个单元千万记得再翻一遍，因为它又是国家考试命题率呢排名前五名的一个单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考章节，全部都是用实例题的方式考你，所以你这个抽象的理论一定要很熟悉，你才有办法灵活的应用呢各种实例题的一个解答。那这个呢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则，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呢，我们会留到礼拜四完整一堂课详细的跟你说明。所以今天呢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就先把比较琐碎简单的单元呢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请你先翻到第一节的部分。来，第一节最简单，叫做证据概论，这个单元只跟你做一些基本法律名词的一个解释了。 所以呢，整个证据概论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所谓名词定义的一个章节。请同学注意一些抽象的专有名词呢，如何翻译解释。所以你看第一个大标题，证据的概念。证据的定义就是认定事实所需要的诉讼资料，很好懂吗？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证据跟事实合称为诉讼资料，但是在逻辑上学者认为可分的。我们一般常把事实证据、事实证据挂在嘴边，可是在概念法学领域里面，事实跟证据是两个逻辑的概念，先有事实，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去讨论证据。因为证据的定义叫认定事实真伪所凭借的资料，所以在整个法律逻辑上一定是先有某一个事实提出之后，为了认定该事实真伪，我们才需要搜集证据去判断待证事实的真正与否。所以虽然一般我们常把事证、事证、事实证据合在一起念，但是你要注意，这在法学逻辑上还是有层次的一个区别的。好，所以证据的定义就是呢，认定事实真伪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前提之下，紧接着来看一些名词，这个请你花一点时间稍微背一下吧。来，第二个名词叫证据方法，很讨厌啦，写得很抽象，请你注记白话文在旁边。证据方法指的就是证据种类，翻成白话文就好懂得多了。所以第二个标题呢，证据种类，最主要是简单跟同学说明呢，我国法上可以成为证据的类型不外乎两种，一种叫人证，一种叫物证。这个不用多讲，你应该知道，可以成为证据的要么就是以人作为证据，不然就是人以外的物体嘛，不会有第三种了。所以证据方法、证据种类呢，在我国诉讼实务上当然只有人证、物证两种情形。好，那第三个名词叫证据原因。来啊，什么叫证据原因呢？翻译成白话文啊，就是形成新证的一个过程。法院形成胜诉、败诉、新证认定的过程呢，就叫证据原因。所以呢，证据原因呢，你看书上怎么讲的？法院形成确信的资料或状态，包括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的结果，很好懂啊。法院会形成谁胜谁败的新证，一定是斟酌了全辩论意旨跟卷内所有调查证据的结果之后，综合的加以判断，形成新证。所以形成新证的过程呢，要同时斟酌全辩论意旨跟调查证据的结果。这是第三个名词，证据原因。好，紧接着第四个名词，同学特别打两个星号。这个名词本来在民事诉讼法一点都不重要，从来没有人考过，但是自从政大的江世明老师呢出题来呢，突然咸鱼大翻身，这个以前冷到不行的名词呢，而最近的国家考试呢热到不行哦。江老师以前还比较含蓄，只有在成大跟政大的研究所呢偶尔放放暗器哦，考考同学有没有念他的文章。后来考上瘾之后呢，光是在研究所考能不过以后，干脆堂而皇之的拿成国家考试的题目，你第七页看到的95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几乎跟成大法研的考题一模一样，就是把以前那个法研所江老师文章里面所举的案例一模一样的呢拿出来再考你一遍。所以呢，同学呢在第一节唯一要稍微花时间准备的就是江世明老师的独门暗器。那各位放心哦，会考你证据能力的也请你不用怀疑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大概只有江世明教授特别喜欢写文章谈证据能力。所以呢，法研所国考呢只要出现这个概念的，你都可以大胆的直接拿江世明老师的见解来回答，因为大概只有他呢喜欢考这些呢纯法学理论的一个论述。好，那什么意思呢？来，证据能力这个名词啊，各位应该不陌生，你在刑事诉讼法一定念过。什么叫证据能力呢？白话文的概念就是证据的资格了，也就是呢，哪些证据可以成为合法的证据，可以成为法院采为判决的一个基础。再讲白一点， 你要有成为合法证据的资格，有那个资格的法院才能用，才能够采纳为判决基础。所以说呢，什么叫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啊？就是指这个证据是合法的，可以成为证据的资格，可以成为法院呢判决基础的资格。相反的，所谓欠缺证据能力，指的就是这个证据根本不能用，不可以成为法院呢判决的基础，判决的一个依据。因此证据能力这个名词，民刑诉都是一样，它白话文的定义就是得否成为合法证据的资格。一个证据一定要具备证据能力之后，法院才能够采纳作为判决的依据。如果一开始就欠缺证据能力的话，根本不能采用该证据。所以欠缺证据能力代表说呢，法律上也就拟制这个证据不存在，视为从头到尾没有这个证据，反正法院也不能加以采用。这就是所谓证据能力的一个概念。好，那名词解释看完之后呢，中场休息前呢，同学了解一下第五页以下问题的起源。题目的部分呢，休息之后再带同学看，但是问题的缘起呢，先在休息前利用点时间跟同学说明一下。证据能力啊，到底呢在民事诉讼法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一点就是考你跟刑事诉讼法对照。各位怎么对照呢？你会发现刑事诉讼法上关于证据能力呢设有非常完整的规定。怎么说呢？刑诉你一定念过，我们最强调呢保障人权，所以在刑事诉讼法的领域里面呢，凡是违法取得的证据，什么叫违法取得的证据啊？譬如说呢，没有搜索票呢去给你乱搜，搜到的东西不能用，刑诉明白告诉你欠缺证据能力。或者是说呢，刑求逼供呢，以前警察打人后，为了要取得被告的自白，跟他刑求不正询问，所得到的自白违法取得的证据呢也不能用。总而言之啊，刑事诉讼法上明文告诉你，凡是违法取得的证据通通不能用，评价上通通欠缺证据能力。这是在刑事程序里面刑诉有明文规定，但是你回头看，问题是民事诉讼法呢，所有考题还有姜老师呢独门见解的缘起，就是两部法典的规定差很大。什么叫差很大呢？你去翻你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告诉你说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用。像你去翻法典了，民事诉讼法有没有哪一个条文很三八的告诉你说这个呢不正呢刑求得来的这个呢陈述呢不能用？没有啊。民诉也没有规定说呢什么呢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用，欠缺证据能力，没有。换句话来讲，民事诉讼法最吊诡的地方就是这一部法典完全没有针对证据能力有任何一个条文的规定，完全没有。所以其结果就是违法取得的证据到底能不能用。举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太太要跟丈夫离婚，主张的离婚事由就是民法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然后他提出来的证据就是征信社呢偷拍的光碟。题目呢毫不避讳的就告诉你这个光碟的来源有问题了。为了抓到你老公在外面偷吃的证据，你去雇征信社，征信社能干的事情呢大家都见不得光，后要么就是在你的这个车上呢偷装什么卫星导航系统，不然就是在你的房间偷装针孔摄影机等等。反正呢征信社全部都游走在法律边缘，都是靠这些呢窃听偷拍啦、侧录取得的光碟影像或者声音档案。那请问你了，你呈给法院说为了证明我老公偷吃，我有一个光碟为证， 法官就问你光碟怎么来的，啊，你就大大的回答说在房间里面装针孔摄影机偷拍拍来的，你自己都大大的承认偷拍违法取得的证据。那请问你这个违法取得的证据能不能用？关于这个问题，各位有兴趣你上法院去看早期实务的见解。民国80年之前，最高法院清一色的判决判例都怎么讲呢？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所以呢，所有补习班用书都告诉你，早期的实务见解认为说，民事诉讼法上违法取得的证据也有证据能力，法院也可以直接采为判决的一个依据。理由何在呢？理由只有一句话，因为法律没有明文加以限制。确实啊，民事诉讼法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说违法取得证据不能用吗？既然法律没有排除适用的一个规定，那解释上凡是有助于发现客观真实的，最高法院一概照单全收，全部可以用。所以在民国80年之前呢，你常常看报纸呢，有一些记者呢没有念过法律的呢，他就在报纸上写说，好奇怪哦，通奸呢刑事都已经不起诉处分确定了，为什么民事法院还认定有通奸的事实判决离婚呢？那记者就会写，这样民刑事法院认定矛盾。其实没有矛盾了，因为呢两个法院呢走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你刑事程序为什么通奸会不起诉处分？因为你拿给检察官看的这个光碟，如果是偷拍拍来的违法取得的证据，根本欠缺证据能力，不能用，所以刑案被不起诉。但是刑案不能用，欠缺证据能力的民事程序可没有说不能用。所以早期经常形成人民的误会，人民会觉得啊，同一个事实怎么刑事都不起诉了，为什么民事还采为判决的基础呢？就是出在于呢，我们民事诉讼法并没有针对违法取得证据排除它的一个证据能力，这是早期的一个见解啦。那各位想要知道早期这个实务的见解呢，一定不被学者接受，学者呢总是比较喜欢打高空的，讲一些呢道德感比较强的论述。所以晚近学说的主流见解认为，如果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的话，那岂不是鼓励人民为求发现真实而不择手段吗？这样讲也有道理啦。所以晚近我们民事诉讼法学界开始在理论上有一些反动的思想，我们反对这些早期实务的见解，因为确实如同学者讲的，如果只因为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违法取得证据呢不得使用的规定，你就认定违法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使用的话，那真的会造成好像为了鼓励呢发现客观真实起见，你可以要求人民不择手段，只要有发现真实必要的呢手段不重要，我都可以用违法的方式呢取得证据，这好像怪怪的呢，并不是解释法律应该有的正确态度。所以晚近呢民事诉讼法的学者呢分别在期刊论文还有研讨会里面呢陆陆续续就提出这个问题加以讨论，讨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共识。来，什么样的共识呢？同学先看一下第四页跟第五页。第四页这个万年考古题就是在问你违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仍具有证据能力，法院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采为判决的基础呢？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五页，这个叫做呢通说的一个见解，骆老师为首呢多数说见解的讲法，你先念一念之后呢下半堂时间我们再来跟你提到江世明老师的特殊见解。这个问题你先把我们呢现行学界呢留日派的一个主流见解听完之后，再对照江世明老师的特殊见解。来，目前呢主流的多数说是以骆永嘉老师为首的见解，在各位书上第五页，这个见解叫区分说。在民事诉讼的领域，违法取得的证据能不能用呢？国内目前呢多数的学者采的叫区分说。好，那你花一点时间看一下什么叫区分说。先区分成第五页违背诉讼法跟违背实体法，这是我们诉讼法领域有够啰嗦的理论， 麻烦同学花一点时间稍微背一下，你也非背不可了。法条以外的衍生理论哦，区分说的第一层意义就是区分你所违背的法律是诉讼法还是实体法。如果你是违背诉讼法、程序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它呢直接依照我们之前讲的197条责问权的制度呢来决定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哎，记忆拉回到责问权什么意思呢？何谓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啊？譬如说呢，书上所举的例子，民诉156条说呢，调查证据当天要通知当事人到场参与调查。啊，假设法官要调查某一个证据，譬如说假设法官要勘验，好了，勘验也是调查证据的方式，法院的法官亲自到现场去勘验相关的物证，那本来依照民诉156，你要现场勘验调查证据，你要通知原告被告一起来协同现场勘验，那假设法官很混忘了这一点，他老兄一个人杀去现场勘验，都没有通知原告被告协同到场，那这个勘验所取得的证据就是典型的违反程序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资料。你就只有一个人在现场勘验，记名在勘验笔录，你都完全没有通知原告被告协同到场表示意见，显然你这个勘验调查证据的程序违反民诉156，这是标准的违反程序法取得的证据。请问你这个证据能不能用？答案叫不一定。前面讲过，它是违反诉讼程序规范取得的证据，当事人有抗议、举牌抗议、行使责问权的机会。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行使责问权，瑕疵未治愈，这个证据不能用。相反的，如果当事人呢丧失责问权，或者呢知其事由不表示异议的话，瑕疵治愈，这个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所以这种违反程序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能不能用，你就回归我们之前总则篇讲的责问权197条规定来判断。而忘记的同学，麻烦你自己等一下中场休息呢往前翻到责问权的一个单元。好，那么紧接着来看第二种情形，最常见，大部分违法取得的证据都叫违反实体法的规定。这个实体法同学注记一下，不以民法为限，刑法跟公法法规也包括在内。我们所谓违反实体法的范围很广，民事的实体法、刑事公法类的实体法通通包括在里面。这是呢实务上常见的大宗啊，你大部分违法取得的证据都是违反实体法。譬如说书上讲的，你违反刑法的规定侵入人家的住宅呢去装这个呢针孔摄影机，那么可能会有刑法上呢侵入住宅啦，或者是呢所谓妨碍秘密的行为，违反刑法这些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偷拍的光碟、偷录的声音对话，这些违反刑法实体法的规定呢所取得的证据到底可不可以用，这是最常见的违反实体法的规定。好，这种违法取得的证据呢，你看一下书上怎么讲呢。第一说叫肯定说，这个是少数说，不用管它。肯定说就是我们刚讲的早期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禁止，所以当然可以用，这叫肯定说，现在没有人采了。你要看的是呢第二点区分说，这是目前学界的通说。那你看一下研讨会怎么讲的，回到我们第五页的文字，多数说认为在一定的限度内应该限制违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裁判上发现真实的要求呢应该跟程序的公正同一性的观点并重。所以说呢，要断定违法取得的证据和违反实体法取得的证据有无证据能力时，判断标准，同学往下看这句话呢，请你画起来，但是看完了你会觉得很生气哦，有看跟没看一样。为什么呢？陆老师他们呢，法学家最喜欢用抽象文字，他说违反实体法的取得的证据能不能用呢？不一定啊，他的标准叫应综合的比较衡量该证据的重要性、必要性或审理的对象。 收集行为的态样与被侵害利益等因素后，再决定其有无证据能力，并非一概否定其证据能力。好，念到这边，各位，什么叫有看等于没看？哦，你看了一头拉骨抽象的法学文字，学者告诉你违法取得证据能不能用呢？不一定啊，他的判断标准有够抽象，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什么综合呢，该证据的重要性、必要性，什么审理对象、收集行为态样与被侵害力等因素。各位好，这个落落长的一大串呢，你如果懒得背的话，不用花时间背这一长串抽象的文字，真正考出来在考卷上一句话就把它解决了。骆老师他们这个留日派多数的见解呢，我们学界称为法益衡量说，所以你点这个关键字就好。那些很文言文很抽象的概念呢，我们跟你翻译成白话文，同学就很好懂。什么叫法益衡量说啊？文字看起来很难，题目的作答上反而非常简单。骆老师的多数说告诉你呢，违法取得证据能不能用，你就用法益衡量的观点切入来啊。什么叫法益衡量呢？很简单，你把本案要保护的法益跟你违法手段所侵害的法益摆在天平上称。对不起，画的图有点丑哦，这是天平的意思哦。你就把呢本案的法益呢跟侵害的法益呢摆在天平上称。如果说本案的法益比较重，本案所要保护的法益相对于受侵害的法益有较高的优越性的时候，这时候例外的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因为你违法取得证据、违法行为侵害的法益呢跟本案法益相比较之下，诶，我们就发现本案的法益比较重要、比较优越性。既然本案要保护的法益比较优越性的话，啊，这个违法的手段就当作不存在了，这时候例外的违法取得证据可以用。这就是法益衡量说，所以它的结论就是呢，你把本案要保护的法益跟侵害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呢两相衡量之下，只有在本案法益呢有呢比较高的评价，优先于侵害法益呢有受保障的必要时呢，例外的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这个叫法益衡量说。好，听到这边同学还是觉得很模糊，听是听得懂啊，摆在天平上称，可是我看到题目我怎么知道本案的法益跟侵害的法益谁重谁轻，我写考卷怎么判断呢？各位放心，真的很好判断。怎么说呢？研讨会上告诉你说啊，在这个法益衡量说之下，大部分90%甚至95%以上的案件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欠缺证据能力。为什么在法益衡量说的观点之下，大部分的案件违法取得证据都不能用呢？来，底下这一段你听懂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学者告诉你啊，你既然是民事诉讼，所以可以想见的，绝大部分民事诉讼本案诉讼标的所要保障的法益大部分都是私人的法益。譬如说什么呢？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哎，你告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呢，要保护的是什么？你自己那100万的借款债权，标准的你个人的私人法益。好，所以题目怎么考你呢？我这个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为了证明说我真的有借你100万，所以我半夜跑到被告的家里面翻箱倒柜，去把被告家里的保险箱呢翻开来，好不容易被我撬开保险箱，终于把那张借据挖出来了。那张借据放在被告那边，我为了取得借据证明说我真的有借他100万，所以我半夜偷偷摸摸的潜到被告家里面，侵入住宅，还毁损他的保险箱，犯了一大堆刑法的罪，终于把那张借据给摊出来了。下次开庭的时候呢，呈给法官看，证明我真的借他100万。好，请问你这一张借据可不可以用呢？ 不能用，理由何在啊？因为你为了保护你100万借款的司法益，你所侵害的也是另外一个人的私人法益，你侵入他的住宅，毁损他的物品呢，也是侵害他私人的财产法益，你侵害的是私人的财产法益，那你要保护的也是你本案100万借款债权私人法益，所以这时候呢，你本案要保护的法益跟你侵害手段所侵害的法益之间，两者间并没有谁优越于谁呢，应优先保障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评价上我们认为你本案要保护的法益并没有优先于受侵害的法益，这也是什么留日派的老师告诉你，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民事案件违法取得证据都不能用，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你民事案件本案要保护的法益都是私人法益，那往往你违法手段侵害的法益也是私人法益啊，大家都是私人法益后，难以比较说谁优先于谁加以保障了，只有极少数不到5%的例外，是学者文章上说例外可以承认说呢违法取得证据可以用的，那你不用看书上的文字，你自己猜都猜得到留日派学者最喜欢讲的什么叫例外的情形。本案法益是一个呢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譬如说什么呢，消保环保诉讼这些后，你文章多看几遍，大概学者这些基本理论八九不离十啊。陆老师他文章上说，唯一呢我们勉强例外的可以说违法取得证据可以用的，譬如说你本案打的是消保诉讼环保诉讼，你去告那个工厂说呢你所生产的饼干呢有塑化剂或者有什么有毒的东西后，吃了我们大家身体都很不好了，你打的是什么公害环保诉讼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或不特定多数居民的权益，公益色彩浓厚的诉讼，这时候你为了证明说这一家工厂排的废水或者制造饼干的这一些呢处方配方呢有问题，你搞不好深夜冒险呢偷偷进工厂里面，敲开工厂的铁门呢跑到工厂里面把人家一些文书资料偷出来，偷窃违法行为呢所取得的这些证据资料可不可以用呢？例外的评价可以用，因为你所侵害的法益呢跟你所要保护的法益两相衡量之下，我们学理上认为呢本案所要保护的法益呢优先于受侵害法益的一个重要性，当有这种例外情形的时候呢，解释论上呢才例外的认为说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加以使用，这就是呢各位书上现在第四页第五页以下所看到的呢民诉研讨会里面留日派学者呢法益衡量说来去评断说违反实体法所取得的证据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我们把这个抽象的文字呢转换成具体的案例呢让同学了解说个案应用上你要如何加以函涉。好，那么通说的见解先看完之后呢，江老师的独门见解跟95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呢，休息过后下半段时间我们再接续来看。